脏过没走过，想要的戏也买错，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，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，完美的剧情错过，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，连哼一声都伤我，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错，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，想要的戏也买错，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， 最近呢，世界麻将运动会呢正在举行，这个比赛呢是每年一届，是全球最高规格的专业麻将竞技赛事。麻将运动会呢采用国际复式赛制，其对比同一分位的得分，消除了麻将的运气成分，以选手的实力来决定胜负。很多老外都参加麻将比赛，不知道你的麻将水平怎么样，是不是靠教老外打麻将就可以发财了？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

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 平常大家呢都是上班下班，出门要么开车要么坐车，运动的时间就大大减少了，这样免疫力就会下降了。免疫呢是我们人体抵抗病原并且避免发生传染病的能力。美国预防杂志呢总结出了免疫力差的十种人，第一个呢就是交际圈子太窄了，第二个欠下睡眠债的，第三个就是凡事都老往坏处想的，第四个就是有话憋在肚子里的，第五个就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过日子的，第六个是喝水不够的，第七个呢就是外出经常以车代步的，说的就是你，第八个呢就是经常吸烟或者是吸二手烟的，第九个呢就是过分的依赖抗生素，第十个就是缺少幽默感。幽默感这个东西呢还是可以培养的，基本上听我们音乐早餐的全都成了段子手了。 I messed up tonight. I lost another fight. I threw myself, but I'll just start again. I keep falling down.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. But I always get up now to see what's next. Birds don't just fly.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. Nobody learns without getting it wrong.